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哎，大堂胡同，哎，大堂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文脉绵长的城市，我感受根的勃勃生机；气度雍容的城市，我感受魂的恢宏气魄。打开文化之门，解开北京胡同的文化密码。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要了解北京，就不能不逛逛北京的胡同。胡同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北京人的生活，也能让我们触摸到北京这座古城一条深邃的历史文脉。今天我们就要走进一条非常有名的胡同。为啥有名呢？这条胡同不仅出了书，还有自己的博物馆，而且呢，还得了国家级的大奖，这就是史家胡同。介绍一下本次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来自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先生，欢迎李老师。 好，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文史专家，北京档案馆展陈处副处长王兰顺老师，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 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啊，坐在副驾驶的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今天要和大家聊聊这条非常有名的胡同啊，史家胡同。节目的上下时段各有2道互动问题要留给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上半时段的一道题，我们会通过一段音频出题干，大家注意听题啊。那在出题之前，我们要先问问二位了。刚才说这条胡同非常的有名，而且呢还得了一个国家级的大奖。那下面李哲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得了什么大奖了？ 好，我们这个史家胡同呢，它所在的是东四南历史街区。东四南历史街区公众参与和文化复兴项目呢，是获得了建设部、住建部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这个奖呢是参照联合国人居环境奖所设立的，主要的是为了引导城市建设中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一些项目和做法。 具有示范性意义啊，那咱们这条胡同对于很多胡同可能是有示范性意义的。 那咱们这个胡同，您说它跟咱们的这个胡同文化有什么关系没有？ 史家胡同文化底蕴还是非常深厚，但是如何去挖掘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费一番心思。这个历史街区呢，以往是跟破和旧相关的，就像一条很破旧的一个大帆船。但是呢，我们怎么能让它扬帆起航？这个呢，我们是需要寻找它的路径，提升人们的理念，寻找一种机制。所以我们呢，做的这个项目呢，也是在这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所以才获得了这么一个奖项。 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刚才说了一个深挖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带大家走进这条胡同，看看这个建筑，这整个这个院落背后的故事。刚才也说了，史家胡同还出了书啊，出了什么书啊？这个王老师， 王老师说吧。王老师这本书的执行主编。 这个史家胡同啊， 这本书的名字呀就叫史家胡同。 嗯 啊，这个通俗易懂啊，这个让大家呢一目了然啊，就能够知道啊，讲的是胡同的故事啊。 那这本书是里边内容是大概是什么样的？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本书啊，主要是依托这个档案史料啊，来挖掘口述史料，来进行实地调查出来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主要讲的是啊，这个史家胡同啊，这个几乎所有门牌的故事，也就是说， 所有门牌， 所有门牌，每个门牌里边都有什么故事？ 嗯 啊，说的是整个这条胡同的故事。实际上， 对，现在看来是寻常项目啊，那个门也很低调。可是不知道多少年前哦，几百年前，或者说一百年前、几十年前，那里头谁曾经住过，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对， 嗯， 也许就是说这家在这住的时候有故事，那么这家搬走了，下一家来的时候，下一家又有故事啊，这家搬走了又有故事， 对 啊，这个故事啊是每个院落啊这个叠加起来的。 对，今天咱们就开门看看里头的故事是什么啊。说到史家胡同，刚才说深挖历史文化信息，这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啊。我们策划人小强遴选了两个史家胡同呢，大家都了解的就是这里有仁义的宿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史家胡同有自己的博物馆，而且这博物馆很有特色，有一个声音博物馆啊，就是记录原来的声音，这一点也难能可贵。那我们今天呢，上半时段就来说说胡同里史家胡同里的仁义宿舍。说到仁义啊，很多朋友都是仁义的粉丝啊，也喜欢仁义的老艺术家。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老北京叫卖组曲。我们上半段即将出的这道题呢，也在这段音频里，大家仔细听。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表演一个中型节目，由北京仁义老文艺战士花甲合唱队演唱两支名曲。为什么叫花甲合唱队呢？因为所有的队员都 是，这位于世之同志，北京高腔。这位， 您还记得老舍笔下旧北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吗？在茶馆里，在龙须沟里，在骆驼祥子里，那婉转悠扬的声音唤起了多少老北京的回忆。 这段音频的最后末尾啊，出现了鸡叫啊，这不是真的鸡在叫啊，而是一位仁义的老艺术家模仿的。节目的上半时段这道题就是最后这个鸡叫，模仿鸡叫这位仁义老艺术家他到底是谁呢？有三个选项， A 于世之先生， B 蓝田野先生，第三个是黄宗洛先生。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有机会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各两张。刚才说到了啊，这个仁义的宿舍在史家胡同，但是这宿舍具体是哪门哪号，好像大家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的说是20号院，有的人说是56号院啊，在这儿就要问问王老师了，他到底是多少号院啊？ 说20号院也对，说56号院也对 啊，都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北京啊，就是在1965年以前呢，这个有老门牌。 嗯 啊，老仁义的，就是仁义啊，以前的老的门牌那就是56号。 哦 啊，那么65年以后变成了新门牌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呢？20号。 哦， 它怎么差别那么大呢？一个是56，一个是20。 是这样，1965年以前呀、啊，我们的这个门牌号啊是大排行。 嗯 啊，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胡同，从这个东北角这开始数啊，算是第一号。 嗯 啊，1234567890一直数下去，啊，数到这条胡同啊，数到头了，那就是老门牌是多少？28号。啊，那么 到二十九号怎么办呀？到路南来了。 哦， 那就转过去了。 转过去，29号、29号、30号、31号、31号， 又排回来了， 又排回来了。 哦， 就是说最小的门牌号啊，是对着最大的门牌号。 哦， 哎，所以是这么，这56号啊是老门牌。 哦， 哎，这个新门牌呢，就是说65年以后的这个呢，变成单双号了。 哦， 也就是说路北是单号， 嗯， 路南是双号。所以现在说的20号是这个。是双号。 哦，所以这两个都对啊，这说法都对啊。 哎，只不过是一个是65年以前的，一个是65年以后的。 嗯， 但是我看到好多纪念文章啊，大家好像还是更愿意说56号，这个感情可能更深一点。 对，是这样。所以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个胡同的故事。 嗯， 有的时候呢，这个以前记载的胡同的故事，经常是说老门牌号的啊。那么现在好多年轻人不知道有这个变化。他会拿现在的门牌去对那个老门牌号， 嗯， 经常的会张冠李戴， 怎么敲错门了？ 人家就找不对了。 嗯，其实关于仁义宿舍里有很多故事啊，它还有一个雅号被称为海棠院。这个顾名思义啊，大家能想出来是为什么？其实，在《仁义往事》这本书里啊，牛响玲女士写的这本书里，她就写到了海棠院，描写了一段啊。现在就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给我们读一段。 嗯，昨天正好我去了这个牛小玲老师他的这个新书发布会。 嗯， 我拿到这本新书，书里边有一段专门写海棠院。嗯，这个他是这么写的：最最吸引人的要数三后院的中院，那个院子方方正正的，院里种着4棵茂盛的海棠树，一到春暖花开时一片芬芳，远远望去粉白色的海棠花像给院子搭了天棚，美不胜收。这时我们这些小孩会溜到海棠院去偷花，偷回来后把花插在准备好的玻璃瓶子里，足可以让房间里漂亮一个多星期。现在想起来心中还充满了陶醉。这写的真是特别美，我觉得。 嗯， 海棠院， 对，富贵海棠，这是北京的院落里愿意种的一种树种啊。而且海棠的花期也挺长的，开完之后我觉得整个春天都那么美好啊。那说到仁义这个宿舍，咱们史家胡同这本书里其实介绍了，就是仁义分为老仁义和新仁义，而且也说到了这个老仁义拍龙须沟的时候啊，当时是深入生活，很多艺术家都起早贪晚。咱们讲讲这里面的故事吧。 好，刚才说到这个老仁义啊。 嗯， 老仁义呢实际上是50年成立的啊。这个成立的时候啊，它有很多的剧团啊，就是当然现在全都变成国字号的了。 嗯， 啊，什么歌唱团呀，什么其他的一些团啊。那么到了1952年的时候又成立了新仁义。 嗯， 新仁义呢就只保留了话剧啊。这个， 哦，以前还有别的剧种 啊，以前还有很多啊，什么像什么歌唱团呀，啊，有什么其他的，有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50年刚刚成立这个仁义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怎么排，该上什么啊。 嗯， 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出了一个题啊，那个时候呢就拿出了一个这个就是老舍先生啊写的这个龙须沟啊。这个排练的时候啊是很苦的，那些个这个当时的这些演员啊，去真是去到龙须沟那个地方去这个体验生活。 嗯， 啊，拍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的生动啊。这个 对，我听说好像像那个丁雅琴老师，他当时为了 打铁的是吧？ 对，打铁那个， 嗯， 特意到那儿去体验生活。 对，就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那根据那个当时他写的那些情节呀，啊，真是去体验去啊，所以出来的东西真是这个自己体验出来的。 嗯， 啊，所以那个龙须沟是这个仁义啊一炮打响的这个话剧啊，所以他呢也是整个这个老仁义的这个开门之作开山之作啊，所以他呢这个非常的成功，做得非常好。 嗯，其实说到这个现在这个仁义的这个宿舍啊，在1957年一个春天的晚上啊，周总理还步行去了仁义宿舍。周总理为什么就去了宿舍呢？讲讲这个背后的故事。 哦，那个57年啊， 嗯， 这个春天的这个晚上啊，实际上周总理也是刚接待完外宾，那么就是说想起了这个仁义，那么到这个就步行啊，自己到这个仁义来。 嗯， 这个实际上呢是看望大家啊。这个当时啊 大家都觉得很突然，哎，这总理怎么能够自己就来了呢？ 嗯， 啊，都不相信啊，所以这个有的，你像当时那个丁亚琴，就赶紧就往上跑，赶紧说的呀，总理来了，说的这个，这你大家得这个。啊，当时很多人 不还是晚上呢，还是看完戏之后晚上 啊， 都半夜了应该是 啊，对，大家不相信呢，所以包括你像丁亚琴跑到那个男生宿舍里啊， 嗯， 叫那个林连坤呢，说这个说总理来，林连坤正在床上躺着呢，总理能到我们这地方来吗？是不是？ 开玩笑呢， 哎，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说总理来了，他这个好。林连坤赶紧起来，又说这个男生这宿舍里这么味儿，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事儿。 那个时候应该他也是很年轻，二十多岁的样子，好像应该是。 哎，对对对，林连坤那个时候 宿舍嘛，我觉得你肯定是这个有味道是 很正常的。他们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 1957年的时候。 对对对，哎，所以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仁义啊，是有很多的有名的知名的演员的。 嗯 啊，这个像什么叶子啊。这个有就是有很多的老演员啊，非常的有名， 嗯， 啊，这个但是那时候那些咱们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非常有名的演员，当时也都是很年轻的演员。 其实我想问那个李哲主任哈，就是当年就是您刚到这个街道的时候，您对这个仁义的宿舍您怎么看他？您他去有没有去过慰问这些老艺术家们？ 今天下午呢，我还专门去慰问了一下那个蓝银海老师， 嗯， 他是仁义资深的编辑，而且老仁义创立的时候他就在，所以他在这条胡同里边住了60多年。 嗯， 今天而且他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以前舒秀文他住的那个房子。 哦， 今天老爷子还跟我说周总理到这个房子来了2次。 嗯， 所以说而且周总理来其中一次还专门跟舒秀文说那个现在吃的都是粗粮，你们用那个小的那个石磨。把这个粗粮能磨成细粮，这样吃着舒服。 嗯， 所以他那个小石磨后来一直还在他们家保留着。现在我们博物馆还专门保留了一个类似的小石磨，刚摆上去。 哎呀，这个我觉得去看看肯定特别有意义。 对， 其实说到舒秀文女士哈，我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那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就是当年呀，原苏联专家。好像就到仁义来看他们的演出， 嗯， 说好像是当时演戏的时候呢，排这些人的角色都排满了，然后呢只留了一个打字员的一个角色给这个舒秀文，然后舒秀文当时就他们把这个戏演完之后，苏联专家谁也都没有说，然后就只说哎，你们这个打字员这个演员演得好， 嗯， 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台词的一个演员能够说最好，他就说你看。他能根据剧情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响一会儿静，就把这个他人是完全融到戏里边的，所以这大艺术家就是大艺术家。 嗯 嗯， 在小角色上天才哈。 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仁义宿舍院里边这种小角色大演员的太多了，我觉得。 嗯， 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 嗯，都是大演员啊。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好多大演员给咱们献上了一段这个过去老北京的吆喝，在那段录音的结尾啊还有一个仁义的老艺术家模仿了这个鸡叫，看看大家的答案。我们的问题是这是谁模仿的，798老宋说是蓝田野先生啊，阿蒙说是于世之先生，月儿月单纯是黄宗洛先生啊，这个轩果流也说是黄宗洛先生。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揭晓一下答案，大家仔细听。 这个声音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老北京叫卖曲，这是黄宗洛叫唤的， 这是黄宗洛先生那个 的，对的， 学的， 对对对，他不是真的鸡在叫唤，是人学的。我为什么说这是黄宗洛叫唤的？因为我视频上就是黄。是有视频的啊，这个有意思的是什么？叫《老北京叫卖曲》。这个叫卖曲是源自于那个龙须沟，他当时就是龙须沟啊，就是拍这个话剧的时候，就是说话剧是舶来品。当时焦金隐拍这话剧的时候，就要求啊，咱们多一些中国元素，然后把这个把那中国味儿给。刻画出来，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说用吆喝声来刻画这个环境，而且这个刻画环境，那个吆喝的人是不在台上，是在台下的，啊，就在幕后是这么吆喝的，而且是当时他们吆喝还要求是什么呢？不是简单的模仿， 要有一些提炼加工，还要跟剧情要配上。 通过刚才这段音频，我们知道了正确答案其实是黄宗洛先生啊， 因为他当时是一个视频扒下来的音频，视频上就是黄宗洛先生。 嗯， 其实我觉得这段录音是我刚刚是采访咱们那个石家胡同博物馆，目前跟北京那个策划研究院然后合作的一个人员叫孙天培，他给我讲的。 嗯， 这个合作这个李哲老主任，你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下？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石家胡同博物馆成立之后呢，在国内外都有很好的反响。我们也是觉得如果是街道来管理这个博物馆不够专业， 嗯， 所以我们本身就跟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呢和北京工业大学有战略合作，所以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派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博物馆，并且做一系列的专题的展览，所以我们就跟他进行了一个第三方合作的一个协议。 嗯， 所以这个博物馆里边就有这样的声音，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就能够听到，其实循环播放就这段。 对，其实声音是很有魅力的，你比如说我们去做博物馆啊，那个建筑可能很斑驳了啊，岁月侵蚀，但是有声音可以留下来，那个声音可以穿越时空带你回到那个年代啊，回到那个年代的感觉，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要说说这个石家胡同里的博物馆了啊，这里有声音的收藏，还有过去老北京生活的场景啊，我们要走进这家博物馆，看看博物馆里到底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采美，人诚信采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粗粗夸美潮。 美潮 Meco，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 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哎，大唐葫芦，哎，大唐葫芦。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文脉绵长的城市，我感受根的勃勃生机；气度雍容的城市，我感受魂的恢宏气魄。打开文化之门，解开北京胡同的文化密码。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走进北京非常有名的一条胡同——史家胡同，我们要看看那宅门后面发生过哪些故事，触摸古都的历史文脉，感受过去老北京生活的过往。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先生，欢迎李老师。 好，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文史专家，北京档案馆展陈处副处长王兰顺老师，欢迎王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节目的上半时段跟大家说了说啊，史家胡同获得的国际大奖，说了说它的这个仁义的宿舍。刚才说到了史家胡同其实有自己的博物馆，而且这个博物馆非常的有特色，声音博物馆啊。那咱们首先要听一段录音， 嗯， 这个录音也和我们下半时段的一道题有关系啊。这道题是关于过去老北京民俗的，我们先听一段来自史家胡同博物馆里的录音。 这都是 这什么卖香油的？ 卖香油，对不对？就不吆喝。啊，这个制作呢是由林淑华的外孙秦思源那等于主持制作的啊。对，而且做这个不容易，不容易在哪儿，就是这些声儿好做，这些声儿比如安静的房间里弄一下就好了，但是听环境声的时候，像这个就是听到环境声，这秋天的环境声，这个录制就比较难了。 烧到瓦匠的瓦， 啊，这个人声的好， 录下小 事儿 叫 环境音是最难录的。 嗯，咿呀啊呵。 吃瓜娃。 这段录音挺有意思的啊，起码后两种吆喝我就没听懂它是干嘛的啊。 居锅居碗。 居锅居碗，支锅炉是不 啊。 前面还有一个酱豆腐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对。他刚才说那环境声是秋天扫落叶的声音。 对，有刷刷的扫落叶啊。胡同里嘛，过去有走街卖东西的哈，所以走街串巷他需要吆喝，起码知道我来卖了，你要出来买嘛，是吧？那小强也是特别设计了一道互动问题啊。 这个比较难， 就是 多选题。 对，就是说到老北京过去这个叫卖中的吆喝啊，有些行当是不能吆喝的。这道题是一个多选题啊，您认为下列哪些过去老北京的行当它是不吆喝的？多选题 ：A. 卖鸡毛掸子的 ；B. 修鞋的 ；C. 剃头的。啊，您认为哪个不对，哪个不吆喝？您就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提供的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各两张。这次您在答题的时候，要把您的手机啊，要把您的电话号码一并发上来。上半时段有几个朋友已经答对了，我星标了。如果下半时段您再答对，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那说到这家胡同博物馆，这是中国首家啊，说说这想法从哪来的，然后怎么就建起一家博物馆了呢？ 史家胡同博物馆呢，2012年年底我到朝阳门街道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建设了2年了。 嗯， 严格的修旧如旧，用的老砖老瓦老工艺。这个博物馆是怎么起来的呢？其实很简单，是英国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和中国的一个文化合作的一个项目，当时他们来到朝阳门街道，来到史家胡同，跟老百姓一块儿商量，跟居民商量， 嗯， 我们这儿这个院子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最后大家商量，说应该有一个老北京的胡同的博物馆， 嗯， 因为北京没有一个胡同博物馆， 等于这个创意是大家集思广益出来的， 对，是公众参与，所以咱们得中国人居环境奖，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埋下伏笔了， 就谁的地盘谁做主是吧？我不能过来就说建一博物馆， 对对 对， 对，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有发言权，他们也见证了这里的过去是吧？ 对对对对， 那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其实您去的时候已经建了2年了，多少年的这个筹备，然后最后呈现给大家。 他是用了2年的时间来修建这个馆舍，严格的是修旧如旧，然后我们又用了1年的时间来填充这个展陈的内容。 嗯， 这中间王兰顺老师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嗯， 因为这个馆里边的很多的这种资料呢都是王老师来提供的。 哦，王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史家胡同前世今生啊。 是这样啊，这个所谓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啊，其实不仅仅限于这个院子， 嗯， 啊，其实是整个这条胡同，啊，比如说这条胡同，你要看我们老北京的，广亮的大门，啊，这个金柱大门，啊，如意门、蛮子门，啊，随墙门，啊，这个西洋门，全有，啊，你想看这个老北京的它的呛沿啊，是房顶上的那个花草盘子，啊，这个老北京的砖雕，啊，各种这个历史形态啊。全都在这条胡同里边。 对， 哎，那么 这些古典，这个那胡同的这个文化信息特别丰富。 哎，那个就是它的历史形态， 对， 都在这条胡同里边。 咱们去博物馆也可能是带棚的、封顶的， 哎， 但咱在这儿不一样了，身临其境哈。 对，那么博物馆里边呢，它是要讲述这个胡同里的故事。 嗯， 那么它可能讲到哪个门牌，哎，那这个观众啊会说，哎，你看这个门牌现在是什么样子呀？可以出去看，啊，这个回来以后，哎，再针对这个故事，那么再回味这个刚才看的那个院落， 嗯， 啊，你看整个这个博物馆呀，它实际上不是限于这个院儿的， 嗯， 它是扩大了的博物馆，啊，是整个这个整 个 这条胡同的， 这条胡同700多米，这都是博物馆， 哎，整个这条胡同700多米都是博物馆，啊， 嗯， 是一个很鲜活的。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不仅仅是物了啊，那么还能看到啊，哎，老百姓在这儿的生活， 嗯， 啊，它是活着的一个博物馆。 对，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他说旅行是什么？旅行就是身临其境的去那里感受别人的生活。 哎，是一种体验。 对， 正好跟你说这句话特别吻合。 就是你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嘛，你就是一个亲历者，你看看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哎、 那儿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啊？ 哎，对。 那史家胡同这么有名，前世今生啊，因为说要做这期节目，我们同事就问我说：“哎，史家胡同他为什么叫史家胡同啊？你们说那林淑华那么有名，他也不姓史啊？”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史家胡同啊，说是这个这个七百多米长，实际上它的真是啊，走过了七百多年这个历史。那么也就是说，在老北京啊，就是在元代啊，这个建城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元代的这个元大都建城啊，它不是说的是我们过去说的是什么自然村镇啊发展起来的，不是，它是什么呢？这个人呢、啊？就是当时刘秉忠啊，他是设计出来的。 嗯， 在设计这张图的时候，实际上史家胡同当时就被刘秉忠画了一条线。嗯、 哦，当时的城市规划里就有了、 啊、 这条胡同。 哎，只不过呢，就是说的这个胡同叫什么名字，没有记载。 啊、哦， 那么到什么时候开始有记载了？那么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代的这个嘉靖的时候。 嗯， 啊，那么有一个叫张觉的人，那么写了一本书叫这个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嗯， 啊，那么这本书里。开始就有了史家胡同，就名字就叫史家胡同。 哦、 明代的时候就是 明代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条胡同呢，已经有了名字，就是已经有了500多年的这个历史，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 哦、 但是就说后来、 哦、 非常稳定。 很多人说这跟石刻法有关系，看来这个还是不太对、哦、 啊。因为什么呢？石刻法他是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将领了、 嗯、 啊，所以他呢就是他在之后了、 嗯、 啊。我说的这个他在 之前，对，五百年前人家就。或许我们想有一个姓史的大户人家哈， 史刻法可能是他的家人啊，可能也有住在这儿的啊、 哦。 那么后来可能史刻法他们这个是不是后来有没有史刻法的祠堂？也许有啊、 嗯。 但是我说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是由于史刻法来才 叫 这 条 胡同， 嗯 啊， 这个名字已经有500多年了， 500多年的、 哦、 具体是哪个史家，可能现在就考证很难了已经。 嗯，那我们知道啊，这史家胡同这个博物馆现在是在24号啊、 嗯、 这里曾经是林淑华女士的故居，因为我们刚才在录音的末尾也听到了啊，她的外孙帮助筹建了这么一家声音博物馆。那说到林淑华，很多朋友了解，很多朋友又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了解，我们来讲讲这个民国才女啊，讲讲这个女性的故事啊。 嗯，林淑华啊，他们家啊，实际上这个整个这个院落啊，他的那个门那个正门啊，不在史家胡同， 嗯， 正门呢是在干面胡同， 哦、 就是 在前面一个胡同， 在前面，也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宅院有多大呢？ 嗯、 是从前面那个胡同啊，跨越到史家胡同， 这院落有多大、啊？ 整个呢是这个横跨了一条胡同， 对，好几十米 那 样、 哦 就 是。哎，他。多少进呢？五进院落。 哦， 五进院落。 哎、 嗯， 那么到最后呢，实际上咱们看的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呀、啊，是他们家过去的这个后花园。 哦， 啊，有的人进来以后，哎，说的过去这个老北京的，你看这个四合院，你进来以后应该有影壁，有影壁啊。 嗯， 这边有平门啊，这边有什么倒座房，这边有什么正门啊，有什么垂花门、啊？哎，最后。哎，一看好像这一进来好像不是这种格局啊， 不像四合院、 嗯、 哎，实际上呢是他们家的这个后花园。 哦， 哎，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他这个房子前面，这个进到那个房子里有一个前面一个小爆炸， 嗯， 那个小爆炸干什么呢？过去赏花的。 嗯 啊，所以这个院子呀很大啊， 对，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林淑华非常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院子， 嗯、 啊，因为他父亲是一个清末的一个官员嘛， 嗯， 据说好像当时做到了相当于现在北京市长这么一个职务。 实际上他应该算叫什么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 嗯、 啊，布政使司、 嗯、 非常高了 啊，非常非常高了的，实际上是相当于这个河北省呢他的一个行政官员了。 哦， 啊，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袁世凯呢。 嗯， 他是在这个是这个叫直隶总督，直隶总督要兼这个北洋大臣的。 嗯， 北洋大臣呢，你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要负责这个京城的这个一些洋务活动的。 嗯， 哎，那么河北省的这些事儿呢，主要交给这个林淑华，就是林淑华的父亲来做这个事儿。那么整个这个院子 实际上是林福鹏的 啊，相当高的一个职务， 相当高的职务啊。那后花园呢，是这个林福鹏的女儿林淑华呀、啊、最喜欢的。 嗯， 那么后来呢，又林淑华成家了以后呢，又把这个他女儿最喜欢的、这个、 作为嫁妆， 哎，这个院子呀，作为嫁妆给了他女儿。 哦， 啊、 这个嫁妆我觉得还是挺高的，非常把个院子都给当嫁妆。 关键这个爹有实力啊！ 哎、对，是这样啊。 嗯、 所以这个院子呢，这个就现在呢看的这院子，可确切的说还是林淑华的故居。 其实我觉得哈，咱们说到这个院子哈，还有一个别名哈，说这个就跟那当时那个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类似。 嗯， 叫什么大小姐的书房 啊， 是吧？ 啊，嗨，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啊，就是说的是主要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民国的时候有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北京的有一个大的这个文化的盛世，就是泰戈尔啊。 嗯， 这个 访华，1924年， 哎，那么访华，他是作为这个到中国来，那么当时呢，实际上是这个北京大学呀、啊，派这个徐志摩和这个陈锡莹，哎，来陪着。 嗯， 陈锡莹就是林淑华的 先生、嗯。那么当时还不是啊，就是说陪着。哎，那么林淑华呢，在这个地方正好要搞画会。 嗯， 林淑华呢认识泰戈尔的一个随从，是什么呢？也是画家。林淑华呢就给那个泰戈尔的随从写了一封信，让他过来好这个来参加这个画会。没想到呢，没想到泰戈尔也一块过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徐志摩呀和陈锡莹也一块陪同就过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个林淑华就说：“哎，那今天是画会呀， 嗯， 你敢问您会画画吗？” 嗯， 哎，这个实际上也挺 听着也唐突啊， 挺唐突一点啊， 嗯、 挺 也是将这个泰戈尔。 那一年林淑华20岁， 哎，感觉挺不礼貌的。 嗯、 是，哎，但是呢，泰戈尔呢在上边呢，哎，画了在那儿画了一个。这个莲花瓣上面有个画的佛像，哎，这个是有这么一个情节在里边啊。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徐志摩呀和这个陈锡莹啊认识了这个地方， 嗯， 那么后来经常带一些朋友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搞一些活动，到这个地方高谈阔论啊， 嗯， 那么这个地方显然成了京城的当时的一个文化沙龙了， 对， 大家也就是给这儿命名啊，当时就叫大小姐的书房， 对 啊，齐白石啊，陈师曾、啊 哎、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画画、 嗯、 啊，比如说像当时有齐白石啊，陈半丁啊，姚芒富啊，这个有很多的画家在这个地方来聚集。 其实咱补充一下，就是画家为什么说这个林淑华是才女？她这从小是跟宫廷画师来学画。 哎，对， 慈禧非常宠幸的画师啊， 她的这个童子功相当的棒。 嗯 啊，不仅仅是这画画，而且比如说学英文， 嗯， 她当时是跟这个辜鸿铭啊， 对， 是学的英文呐、啊， 北大的著名教授 啊， 留着小辫子。 哎，对 ， 所以她的这个童子功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家世的显赫，让他从小成长的时候拥有了最顶级的这种教育资源。 哎，对， 所以童子功特别棒啊。 对、 嗯， 所以这个一说起这个，这个大小姐的书房， 嗯， 实际上呢，要比这个林徽因那个时候的太太，所谓说的和太太的客厅啊，实际上要比她早十来年呢， 哇，早十多年。 她、啊、和她其实和林徽因是一样大的，都是1904年 啊，对， 出生的啊， 对。 其实我们现在后人说啊，她是还是有一点这个比较的那个感觉在里头的啊。我们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都看过，中间是泰戈尔，右面是这个徐志摩，然后左面是20岁的林徽因，那就是泰戈尔访华的时候，他们在那次诗会上。 对， 然后大家看那个。徐志摩戴了一个高高的黑帽子， 高高帽子，对， 其实他并不是北京当时的风俗帽，就是因为泰戈尔来自印度嘛，他就戴了一个印度帽，就当天所有的人都戴着印度帽，表示对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的一种尊重， 尊重，对 啊、 嗯， 特别有意思的桥段啊，那我们也可以聊聊啊，就是齐白石、泰戈尔、徐志摩、林淑华他们交往的故事，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似曾了解啊，但具体是有什么细节和、桥段吗？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这个他们呀，就是实际上就是到那儿去，这个当时啊，北京啊有要搞画会啊， 嗯， 那个很多人在找这个大的房子，一般的都找一个静的地方去搞画会啊，比如说找个什么什么什么寺庙啊，或者说是什么很大的地方、很空的地方，那么要在城里搞画会，真的肯定得找大房子呀， 嗯， 哎，那么林淑华呢，从小他有画画，大家都知道。啊，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比如像， 有一些很有名的，像金城啊、 哦、 啊，这个姚王富啊，这个当然也有齐白石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房子大， 嗯， 所以呢，经常要画会的话，找一个大房子，还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搞画会来， 嗯，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经常聚集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 等于当时因为这些搞画会这些活动，把这个陈希莹跟林淑华两个人等于是串上对了。 哎，对对对，是这样。哎，完了这个， 嗯、 但当时好像说徐志摩好像对这个林淑华也有点意思，是吧？ 哎，对，也有一些也有点这个倾慕吧。 嗯， 但是呢，这个林淑华和陈希莹已经在底下默默的谈恋爱已经有两年了。 哦， 那么后来呢，就是两年以后，这个林淑华呢和陈希莹又拜托一位老者去向他的这个向林淑华的父亲去提亲。啊，林淑华的父亲当然就很这个高兴的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对，我看到一个资料说，这当时陈希莹第一次来这个院子的时候，就很惊讶，你们家有多大呀？ 啊，是， 就干面胡同就迷了路了啊。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和大家分享啊，就是徐志摩先生飞机失事之后，1931年，他有一个盒子哈、啊，这个盒子他没有给那个林徽因，也没有给陆小曼，他给了陈希莹、 嗯、 啊，不是给陈 林淑华， 林淑华 啊。当时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叫八宝箱公案， 对、 啊哎、 对， 有这么一段段子吧。 嗯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林淑华女士后来和陈希莹先生就到英国去定居了啊，但90岁的时候，她选择回到北京，回到史家胡同，就生她养她的地方，要落叶归根。简单的讲一讲这一段。 这个林淑华呀、啊。他是虽然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他一直呢对祖国呀还是念念不忘的。 嗯 啊，这个尤其呢是他惦记着史家胡同的这个家。那么到了89年的时候，他自认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日不多了、嗯、啊，这个时候他要下决心要回到自己的家，那么就是说要回到祖国。他那个时候回到祖国并不是说好我就是来旅游，或者说是简单的我可能住一段时间，不是这样。 嗯， 他是真是想就是回来了。 嗯 啊，那么这个当时但是他当时得了绝症啊啊，那么也就是说住到哪儿去，住到石景山医院，大医院不可能了、 嗯、 啊，住到石景山医院。当他弥留之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想起来，就是说提出来一个要求，说想去到北海看看。 嗯， 去北海。 哎，那么后来很多的人啊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去北海呀、 嗯、 那么很多人在想、哦、他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多次到这个地方来过， 嗯、 啊、 还是很怀念， 很怀念 去那 啊，所以他后来就是通过一些途径吧，我们就到了北海、 嗯、 到了北海呢，就是当时已经弥留之际了，他说的好，睁眼看到了白塔，睁眼看到了柳树，看到了这个湖水、 嗯、 那么他说的这个白塔，这个塔美柳美啊，湖水美， 嗯 啊，完了以后他又进入弥留之际了，后来就是说好，大家赶紧给他抬到救护车上啊。这个时候刚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他说我要回家。啊，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哎，他说的家肯定就是史家胡同，他过去小的时候出生的这个地方、啊、 嗯， 哎，那么就是哎好，给他弄到了史家胡同。 哦， 啊，所以他到这儿看到了自己的家，这个非常的激动， 也算了了一个心愿。 哎，对 对 对, 对，最后呢，他是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 也可以说是一个完满的一个结局。 嗯，其实关于史家胡同的故事真的太多了啊，我们以后有机会接着聊。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问大家了吗？过去老北京的吆喝啊，就是不同的行当，哪个是不吆喝的？卖鸡毛掸子的、修鞋的和剃头的啊。我们这小强啊，挖的坑太深了，听众就没有一个完全答对的。来揭晓一下答案吧，小强。 其实这个三个都是、嗯、不用吆喝的，不能吆喝的，因为如果大家听过相声就知道，有一段相声学吆喝就特意讲到这三个， 嗯， 比如说鸡毛掸子。谁要是在后边喊好大胆子，他在吆喝吗？就把人吓一跳，这个不能吆喝。 嗯， 再一个是修鞋的，不能跟人讲，不是跟人家讲，哎，你们家有破鞋吗？ 嗯， 给修修。这个有点，估计人家会把他给打出去了， 嗯、 对不对？这个说话不太礼貌。 嗯， 再一个就是剃头的。 对 啊，然后那个我这水热刀咵一秃了一个， 哦， 也不行。 对，所以我们用响器了嘛，是吧？就知道这动静，就知道谁来了啊、嗯。故事太多，今天容纳不下，感谢大家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